很久以前，我们曾许下的美好心愿，让这世界快乐和平，没有分别。 学校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春迎来笑声，羡煞许多人。那四侧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，烟花易冷，人事已分，而你在问我是否还认真。千年后泪湿青衫，还有谁在等？而青史岂能无尘，未数洛阳城。如你在跟，前世我们跟着红尘，跟随

自己悲哀。

想起来湿了眼眶， 一路闯荡有小小的倔强，还好有你帮忙，还好有你鼓掌，昨夜能被你体谅。 我们说过想要去的地方，无需谁先退场，无需谁掉方向，大雨也要昂成晴。 都在生长，匆匆忙忙，没人可以阻挡。每一段青春都有迷茫，我们一样该怎么坚强？ 一个人都在寻找，一个地方，不曾有过风浪。每一道光都在远方，跌跌撞撞，向着光亮那方。 每一座城市都在生长，匆匆。

着。